晨零时23分发射，准备工作进入倒数阶段。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2F 火箭已经加注推进剂，发射区天气情况良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太空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6次飞行任务，是有关阶段的决胜之战和收官之战，亦都是太空站在在轨建设过程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之战，展现中国为载人航天探索这一项人类共同事业作出的新努力和新贡献。赵立坚又说，中方将会继续加大载人航天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一个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过去几个钟本港各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朝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天气稍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0点，升368点，总成交金额17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5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6，升12.4；美团280.8，升11.8；阿里巴巴161.8，升5毫。盈富基金25.98，升3.8；比亚迪股份273元，升19.2；安踏体育200系报121.4，跌1.5；恒生中国企业90.9，升1元；友邦保险87.8，升3毫；中国平安57.45，升7毫；吉利汽车24.4，升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1，英镑10.683，瑞士法郎8.43，澳元5.774，加元6.302，新西兰元5.49，欧元9.031。每百日元对港元6.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8点，升517点。港金现价报1659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美元，卖出178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第二、第三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快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士美飞路因为冧树啦，跟住薄富林道一段嘅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咁就系士美飞路因为冧树跟薄富林道一段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暂时不能够通车的。现在坚尼地城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市街那段的龙尾排到去水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 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西行的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沿住告士打道排到去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在九龙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在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旺角警署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路邻街那段慢车噶，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那段咧，车龙排到去雅丽居。另外喺沙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去近美林村。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2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18/22， 你好，我是梁继章。以前在二台呢，我是台前幕后都要兼顾的，除了做节目开会，还要做一些幕后策划的工作。现在我发现有个女仔呢，都是多才多艺，台前幕后都兼顾的，她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阿土啦。 多谢 Michael 赞赏啊，每次同你节目接更呢，我都有听到片段人间的，你一剔过 live mix 晒成个剧，真的好犀利啊。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10月15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啦，嚟到礼拜五啦，终于都今个礼拜到啦， 唔使等啦，呢个礼拜都 经历咗好多风风雨雨啊，我哋都 由上个礼拜六一路去到星期二三咁样 啊，我觉得我嘅人生同你又紧密咗啦。因为我哋经历咗一啲风雨，我哋友情更加坚固。 哇！ 得啦， 我都冇经历你醉酒嘅嗰个风雨，我都冇办法见识到。 但系你好兄弟经历咗啊嘛，我都经历咗你好兄弟嗰下啊嘛。 系啊，阿一啊嘛，嗰个叫 系啊，佢连我块牛排都食埋，仲好讲啦。呢啲 inside 祝我哋之后咪后再分享啦。 你有冇啲咩风雨啊？有冇经历啊？ 我啲风雨， 其实我一路都觉得你同你老婆嗰啲，即系除咗即系大家 IG 会见到嗰啲 系啊 打情马俏嗰啲之外咧， 即系佢基本上就系佢不停咁样去出卖我咯，不停咁样将我攞出嚟鞭尸咯，喺个 I G 俾个机会你鞭佢啊， 唔系，即系咁嘅，讲唔系唔得， 但系你要保证我人身安全 ，OK 啊，你讲俾我听得噶，我唔会话俾其他人听。 因为即系好多人都会问嘅，尤其即系你都知上个礼拜即系去一啲朋友嘅饮宴，佢其实前一日都有问我，就系话喂结咗婚，佢话佢好紧张，佢话即系唔知道结咗婚会有啲咩唔同。咁我同佢，我好老实佢讲，其实唔好有太多嘅幻想先。我话其实结咗婚。真系冇乜分別嘅就同結婚前， 即系意思作為一個賓客去婚禮，結咗婚同未結婚有咩分別？ 唔係啊，係佢個即系我個朋友，我哋個 common friend 結婚啊嘛，佢就問翻我轉頭，就係覺得結咗婚之後，佢覺得好緊張，佢覺得唔知道結咗婚之後嘅自己嘅生活會變成點。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其實真係冇乜分別嘅啫。我話我用我過來人嘅一個，即係雖然唔係結咗好耐啦，我都係一年時間都冇啦。咁但係我自己嗰個感覺就係，只要你同嗰個對象相處咗，都已經好一段時間。 一路講一路望住自己隻戒指， 你都了解你嘅對象有啲緊張嘛？ 一路捏住隻戒指 你都了解佢嘅時候，其實你真係唔會感覺到你嘅生命會有好大嘅分別，除非你話我、有一日我要生小朋友，要做爸爸媽媽啦。咁我都講唔埋，呢、這個一定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咁但係喺我諗擁有自己小朋友呢一個家庭嘅模式之前咧。其实以情侣发展成为夫妇的关系，我觉得不会有很大分别，除非你真的不太了解你另一半。 哦， 是啦，但是我已经是那种很了解我另一半 的人来的。我是了解成点呢，就是有一样东西是婚前到婚后我觉得都没什么太大变化的，所以我也不觉得为什么生活没什么改变，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我记得波城曾经都问过我一个问题啊，其实你有冇同你老婆闹过交，或者你有冇掹你老婆啲咩嘢噶？咁咁我亦都好老实讲，就係有嘅。 嗯， 即係只不过大家都唔知道，我老婆自己都知嘅，佢都成日会同我，但佢好好，佢会同我讲 sorry 咁样。就係我会掹佢啲咩呢，就係、通常都係关于屋企嘅一啲小问题，就係、因为我哋屋企有养猫嘅，咁、所以我係好注重屋企啲啲嘢點樣擺，一啲小細節，即係例如台面，我係好唔鍾意有一啲散收收嘅危險物品，可能鉸剪啊、指甲鉗啊，呢啲我一定係覺得每次用完一定要擺返好啦，呢個係最基本啦。跟住然後盡量一啲打得爛嘅嘢，例如化妝品咁樣，我成日同我老婆講，我話你啲化妝品收翻好少少，因為其實嗰陣時咧裝修間屋嘅時候係特登買咗 整咗個地方， 整咗個櫃，整咗個櫃咧， 整俾你擺你又唔擺， 專放個化妝品，但係佢已經塞滿曬，咁塞滿曬之後都仲有化妝品喎，咁點算？喂，我擺台面咁樣，咁我話喂，你起碼都拉埋個袋去或者點啦，因為其實我哋啲貓成日半夜跳嚟跳，啲貓半夜係最活躍㗎， 好滑㗎， 成日瞓瞓下 ，plang 一聲，我嚇到彈起身，咩事咧？原來佢又㧬冧。咗唔知边一支嘅 eyeshadow， 又唔知边一支嘅嗰啲化妆品嘅嘢， 你咪摆晒喺台面嗰度嘛？ 系啦，咁然后通常我太太就会喺呢啲情况嘅时候就会发脾气啦。咁但系其实问题就系嚟啦，就系只猫佢唔识噶嘛，你可以控制嘅唯有就系你收埋好少少呢啲嘢，咁令到佢唔好。 整跌啦，咁你咪唔使发脾气咯。 系啦，咁因为我只猫最严重嘅整跌嗰啲咩咧，就系整跌过我哋一部电视。 电视、啊， 我哋打只猫打烂过部电视噶，因为佢好中意咧，唔知点解咧，好中意擒上个电视嗰度，跟住然后喺度摇啦咁样。 但系挂墙啊，嗰时嘅电视。 嗰阵时就系唔挂墙，所以我学懂呢个教训之后，而家嘅电视系挂墙嘅。 但其实挂墙佢都一样跳上去摁噶。 但系挂墙之后佢少咗呢个动作，唔知点解嘅，或者可能佢 feel 到嗰個不可撼動啦，咁、然後就即係同埋而家擺電視個位同以前唔同咗，咁所以咧以前打爛嗰部電視，咁我知道佢打得爛部電視咧，屋企所有嘢佢都有可能打得爛嘅，咁所以我就盡量每一晚我都好似而家有個人強迫症㗎，我係會每一晚 check 清楚每一個地方啲嘢有冇收好啦，跟住然後廚房門、廁所門有冇閂好啦。跟住我先夠膽去瞓覺嘅，跟住瞓到半夜，你聽到隻貓又喺度唔知畫啲紙定係畫咩，又個人會彈一彈起身，睇下佢有啲咩訴求啊，你係咪肚餓啊，咪要食嘢啊，咁又斟啲涼俾佢食完，跟住好啦好啦，你唔好嘈啦，咁我又瞓翻覺。 你咪幾攰？你瞓之前你都會做到呢啲嘢㗎？ 係。 呢、這個係除非一個情況唔得嘅啫，就係、是、我飲醉咗嘅時候。所以嗱，我近年真係好少飲醉，就係呢個原因。我同埋我覺得我自己進步咗嘅。我喺我完成到呢啲任務之前，我覺得我就算醉醉地都好啦，我都會堅持做曬呢啲嘢咧，我先會去瞓覺。 但係冇試過同即係老婆話喂，不如你都幫手跟下呢啲手尾啦。 佢都會嘅，其實佢有時都會自動自覺嘅，只不過有時又係睇漏一兩眼咁，然後佢又唔好彩俾我睄到。你呢個執漏咗，我咪會，我又唔係鬧嘅，我又會講一句，都叫你擺翻好少。少啲化妝品咯，可唔可以拉埋個拉鏈啊？咁餓佢兩句咯，咁佢又冇嘢嘅，佢又唔係真係會嬲我嘅，只不過個相處模式耐咗就會慣係咁樣樣咯。 系咯，佢我因为我头先你讲嗰个嬲住，我就谂啊，佢会唔会嬲你？你紧张啲猫多过，即系为咗啲猫而。 佢有试过呷醋，佢有讲过类似嘅说话，但系其实佢自己心底亦都知道，即系其实都系讲，大家系一个讲笑嘅模式去讲咯。咁佢都知道，因为佢都好锡啲猫噶嘛，咁、所以佢都知道有呢啲嘅位系会要做好啲。只不过有时可能你都知噶啦，两个人总会。有一個人做平時做慣咗咧，另一個人就會依賴噶啦嘛，就咁、你都會執噶啦，咁就依賴咗你咁樣咯。 所以啲人講咧咩拍拖拍到咁上下之後，我哋即係進入另一個階段啦，係會唔同啲啊，或者你生小朋友啦，好似用呢一啲嘅階段嚟解決一啲本身兩個人之間嘅問題啦，叫做其實我覺得係真係唔 work 嘅， 唔 work 啊！ 你想想你生了个小朋友同、你屋企真係养多隻猫那个概念好相近 嘅。係啊，同埋我諗凑多个小朋友係再比养猫再烦多啲啦。 再多咗原因佢有拗撬。係 啦係啦，即係因为你要照顾一个小朋友比照顾隻猫係更多嘛。 複雜啦。 因为你照顾隻猫都係日常三餐同大小二便啫，係咪先。咁但係小朋友就複雜好多㗎啦。 你諗读咩书啦，几成啦嗰啲咁。 跟住边一个负责去报名啊，边个负责去 interview、去面试啊，边一个负责揸车带佢出去啊咁样。即係有好多有嘢又要带去健康院检。 跟住又话你成日都唔理佢啊，我自己处理晒啊。 通常呢啲咧就系嘈交最容易出现嘅第一句对白。你都唔理噶啦，全部都推晒俾我做噶啦，咁样。 仔你冇份嘅。 系啊，咁所以我都系到而家我都系决定唔养住猫先，即系体验下嗰一种你。家庭有多幾個成員要 take care， 然後即係睇下自己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亦都要 make sure 你嘅伴侶可以 handle 到呢種壓力先咁樣。 同埋你都要變噶嘛，即係好似你都話你而家少咗去，即係會飲到 少 斷片嘅狀態。 我想講啊，就係嗰一晚去完我哋個 common friend 個婚宴之後，我翻到屋企第一件事就係幫啲貓拔貓砂。 黐線㗎！你仲可以有個知覺？ 我已經係個人都唔係好清醒㗎啦，其實真係個頭都暈暈地、痛痛地㗎啦。但係我第一件事唔知點解好條件反射就係去拔貓砂，我都覺得諗翻有啲傻真係。 咁你老婆會唔會斷片㗎？ 佢好少嘅，因為佢知道佢自己佢唔特別喜歡 飲 嘢 嘅， 咁所以係通常個情況都喺我身上發生多啲嘅。佢、就好少嘅。 哦，即係佢唔會突然間即係唔記得咗啲嘢啊，即係嗰啲。 佢會，佢但係佢唔係因為飲嘢而唔記得啲嘢，佢係攰得滯。佢有時咧個人係會例如佢去玩，例如佢今個禮拜啱去咗玩咁樣啦，都同啲朋友出去玩咗成日， 係 去啲主題樂園咁。好笑噶、哦，佢嗰日系玩完，跟住夜晚我哋又去打邊爐咁樣，即係搶足全日之後翻到屋企，好正常嘅。翻屋企之前都仲有好多偈傾啊，即係玩咗啲咩啊咁。翻到屋企沖完個涼出嚟，佢好似成個人咧變咗一個人咁樣，好似唔知佢做緊乜嘢啊！直頭係喺度。喺度嗌啊，跟住然后搭落床，跟住又即系又唔系瞓得好嗰啲，即系其实你知佢攰噶啦开始，跟住然后瞓落个床嗰度又瞓得衰衰地咁样咧，跟住喺度左扭右扭扭唔知扭乜咁，跟住然后咁冇嘢啦，安置咗佢，咁好快佢已经瞓着咗啦，又唔除眼镜啦，但系瞓觉嘅时候，跟住然后第二朝起身咯，第二朝一起身，佢就问我琴晚点瞓着噶？我琴晚系咪发脾气啊？咁样我话系啊，你唔记得啊？咁样佢话 我都唔知道我琴晚翻到屋企之后做咗啲咩咁，我觉得好神奇，因为我冇体验过呢种感受。 即系唔饮酒都会断片啊嘛。 系啊，好难噶，我觉得。 我好明啊。 你试过咩？ 因为我成日都系咁噶。 你系长期都系断片状态啊，系嘛？ 因为有阵时翻到屋企好攰，当我摊咗落去张 sofa 度之后，我究竟自己点样瞓着啦？瞓着之前究竟我做紧啲乜嘢？其实我系唔记得咗噶啦，因为应该系个精神开始进入咗一种少少睡眠嘅状态。咁通常咧就会搞到人噶啦，即系我妈同我妹咧都已经知道，当我躝咗去 sofa 嗰度，其实系冇可能叫得醒我。 哦，即系你已经系开始个人累低，攰到累低晒啦。 系啦，或者你会摊咗喺张 sofa 度，咁佢睇紧电视就话：你起身去冲凉啦。咁跟住话：啊，得啦，我一间会冲噶啦。咁，但系其实根本你就知道自己 唔会喐。我明 白。系啦，然后佢就话：你瞓着咗，你入房瞓啦。跟住死都唔认自己瞓着咗，冇啊，我冇瞓着。扎醒又攞个电话出嚟揿，唔够一分钟又会再瞓着翻咯，即系死都唔肯。唔知点解嗰一刻会变得好硬颈啊，个人 嗰种系精神同肉体上嘅一个对抗嚟噶嘛， 分离咯。 你个精神好唔想瞓觉，但系你个肉体已经攰到话俾你听，你一定要休息啦。 我觉得系咁样，所以我系不断谂住否认咯。 系， 但系其实根本我就控制唔到自己。 系你已经系攰到冇办法唔瞓着啦，咁样。 然后我妹永远见到我嘅时候，佢都已经放弃咗，同埋佢都会少少懵啦。即系我翻到屋企，如果我未冲凉，摊喺张 sofa 度，嗰种摊系真系可以当床咁样，打直即系打横瞓咗喺度。我妹就会同我讲咯，佢话你冲凉先啦，咁你摊咗落去，你又瞓着咗噶啦。 咁但系你通常点咧？最后佢哋会决定唔理你，摆喺 sofa 噶啦， 就揾啲嘢求其俾我冚住瞓。通常我天光五六点就会醒，就会起身冲翻凉啦，拉翻入房先再瞓咯。 即系嗱呢样嘢咪就系你生到牛高马大唔好处咯，生到好似我呢咁娇小玲珑有咩好处？起码屋企人可以抬到你上床啊嘛。你呢啲太高大， 但系你个屋企人都娇小玲珑咧，你屋企嗰件个问题佢都娇小啊。 所以我而家都要 make sure 自己有能力上到床咁样。咁你屋企人都算对你好啦，冇夹硬要掹你起身，啊、踢你上床。 因为呢个实在太多年啦，即系太多年我都系咁样样、而最终佢哋。放弃咗，即系都费事嘈啊！ 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因为有时话我会闹佢哋噶，但我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咯。 即系总之嗰下自己好攰，然后啲人喺你隔篱嘈嚟嘈去，你就觉得好猛。 系啦， 应该 系我妈有时会第二日同我，你知唔知寻日闹我？我吓系咩？我讲咩？佢话你叫我唔好嘈啊，好嘈啊，你阻住我啦咁。 系我老婆有时都系咁，即系佢一攰起上嚟，一瞓落床咧，我叫佢你褪翻好少少啦。佢就揾只手系咁拨开我咯，系咁啊，你啊，我未瞓觉咁样，跟住拨开我，第二朝起身唔记得咗，好搞笑。 所以咧，对住呢啲唔清醒嘅人咧，有两个 tips。第一个 tips 就系、是、千祈唔好尝试同佢理性讨论。而第二个 tips 就是他讲的所有东西他第二天都不会记得，所以你不需要认真。如果不是你放在心上面斩聊交嗌的斩自己不开心的。 我跟你何以始终收尾，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辩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 从我枕边到怀里，也想讲哲理，求说服人令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脚步缓颤，我这般的好胜是决心和过犯，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浪漫，为何却是磨难，几个算我越犯，越要贪着越脚步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环的士司机被杀案，落网的31岁男子被暂控一项谋杀罪，听日上昼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中一名48岁的士司机身亡，警方前日在南丫岛拘捕涉案男子。涉及前年10月1日反修例示威的一名理大博士生承认一项非法集结罪，在区域法院被判监12个月。区域法院暂委法官李志豪判刑的时候说，观看录像片段，事件是有预谋，示威者以11国庆为借口，其后演变为暴力场面，投掷石头和汽油弹，有人将警员按在地上，事件其後變得更暴力，甚至失控。至於辯方求情時說，被告邱宏達即使官司前身仍然完成博士課程，而且他案發時只是一心想救人，法官說即使被告擁有良好品格和個人背景，在官司壓力之下完成學業，談不上有特別之處，考虑控罪的严重性、被告的背景和参与程度，最终判监12个月。被告原本被控暴动罪，他其后承认属于交替控罪的非法集结罪。被告在前年10月1日在荃湾与一名中枪的少年一同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3年多之前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方希望美方以今次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为契机，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与各方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为推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发挥积极作用。他说，美方刚当选就对多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老毛病应该要改改，如果美方当选之后继续采取双重标准，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攻击打压他国，必将遭到强烈反对。美方应该及时纠正自身在国内外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为世界人权事业做点好事。较早前联合国大会选出美国等18个人权理事会成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说，美国将会同人权捍卫者一起公开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朝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天气稍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咧，较早前喺善美飞路嘅林树已经清场，咁近住薄扶林道一段嘅善美飞路来回方向全线已经解封，车龙嘅大消散。咁而家坚尼地城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咁同头先比咧就冇咁挤塞噶啦，咁大车龙都系有大消散。咁而喺红棉路上山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坚尼地道对开嘅中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咧而家大嘅交通都比较繁忙。虽然坏车拖走咗，但而家龙尾仍然去到分别去到咧金钟道近皇后大道东，同埋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咁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较早前近坚尼地道嘅中线有坏车，坏车虽然走咗，龙尾而家都分别去到金钟道近皇后大道东，同埋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嘅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亦都开始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康宁道一段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近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咁最主要咧，因为前面太子道西去旺角咧，近住窝打路道边比较挤塞，而家车龙一路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邻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反方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咧，而家近太子道西一段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军营。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感受到荃湾工业区一带交通繁忙影响，而家荃青交汇处附近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清泉路去德士古道方向嘅龙尾，去到近淡江山交汇处。咁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嘅车龙就排到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近住友爱村一段嘅龙尾喺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而家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过咗唐人新村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 Made in Hong Kong。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四大天王呢个称呼可以话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但是在30年前，当这四个字第一次在媒体出现的时候，就掀起了一场全民估估考活动，而始作俑者竟然是香港电台第二台。1992年的太阳计划，位于在沙田的香港体育院举办了一场大型户外音乐会——奥林匹克音乐会。节目一开始

着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日跟你一直一直热恋，请放得抱紧，我试过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裸裸恋，只想开始不断。说出来 Will Yes Will you Oh yes dear Will you please Oh yeah Will you please tell Will you please tell Please tell me If you can take it like this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it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knowCan forget you. No.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陈奕迅加埋 Renny Fleming 同埋 Long Long 嘅 I Want， 如果可以贪心少少，有另一个愿望，咁呢个愿望绝对同呢个人有关啦。 你打把 D 吉他，我敲上一套管，那只主打令你兴奋。你推掉千只杯，我总系一线唱，而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情歌怎么写没有抛，和谐或乱奏里探讨。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发亮一切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发亮。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碎花，留下浪漫是香肠啊。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远行。真皮玻璃旧和谁在追寻，想是相恋这命运，离开干货送出多怕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抛，又或激烈里探讨。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发亮一切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发亮这是相约。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and hit it, say. 你的 bang bang bang， 并令发亮 ，just be 怎样？ 点解第二个愿望同呢个男人有关？因为我老婆好中意佢咯，系 Anson Low 带嚟有佢嘅 Mega Hit。 任我摆身像猛龙拆穿，瓦解古老症状，眼光太短，别再亲手跨上一个圈，要把一切归类悬挂于四端。射手的弓箭强夺给我吧，划开世代防焰化，让我洁白羊全部释放吧，怒愤与放野原因给这下。Try me out, got no doubt.的雕塑不想干等他与他逐土，声唱不及你手，不可以手狮子相知对赌，即使因着心放胆的跳，孤单的舞、yeah、什么星给我沉闷的故事，上星光下我不知，或者我是邪或是富有意，但底牌不揭才不需暗示。 Try me out, got no doubt, just feel的天性怎看得清，统计中守静没有那种能对应，这位太率性怎看得清，喜爱这天性为了每天能尽兴，恨猫跟蛇夫别加分析说不能角色，Feel me now、 虽然呢我不好似 Anson Low 同埋细猫应志月咁人见人爱啦，虽然我亦都唔係蛇夫座咁独特，係我一个好普通嘅天秤座嚟嘅，但希望我老婆可以搵到我嘅独特性啦。 脑袋仿似断了线，跟他约好四点相见，却又迟。怎么我的相机摔破十数次，还是很淡然得多介意？其实我是个疯子，各位不需猜。我任性不羁赖乎你想象，路过就似刮风无定向，恨是天生斗志太抽象，乱撞乱碰有处跌低有受伤，放肆去叫嚷声浪最响，千杯不醉。 春三眼消逝，让我任意想别来向真。我问什么是星就会闪亮，问那目光海星谁指引，现实痴想浅像了解，让命令大脑每个细胞亦梦想，哪怕每个梦只是半响，天空一黑马一起坐上，蝴蝶也在彷徨上，云外与天神遇上，随季返给我分享。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分别有认住细猫的 Off Ucas 和谭亨南花形人格。有灯神给多一个愿望，总共三个愿望给我的话，最后一个愿望希望我的人生可以重拾一个动力、啊、 乖乖仔一听见奋斗恐怕你做本部，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路，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不 麦曾彼得，奔跑吧。系啊，虽然人生已经到咗三十几岁啦，但系仲有跑嘅动力噶。 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水雨越太劲，大不了去敷冰。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厌战绩固定，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得到都想跑，一好似会停我未再流血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啊、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 1600宗感染的高峰大幅下跌。邻近的维多利亚州再多2179宗本土确诊，较前一日减少百多宗。天气方面，一个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过去几个钟本港各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朝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天气稍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 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第四线就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咗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都有少少车龙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深麻匝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一路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啦排到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呢一边龙尾去到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车多，龙尾在金钟道近统一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另外咧，干诺道中西行近住大会堂一段咧都是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喺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而花园道落山的龙尾就排到去罗便臣道。在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的龙尾咧，就分别排到去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警署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苑。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挤塞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反方向啦，公主道去尖沙咀近住常盛街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近住兰开下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多车，龙尾喺窝打老道嘅桥面。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嗰段咧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苏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喺荃湾嗰边咧，相当之繁忙噶。受荃湾工业区交通车多的影响，荃青交汇处一带挤塞，清泉路去德士古道方向龙尾排到长安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丽景，荃湾路去美孚近住葵涌公园那段车龙排到大涌道，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那段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Hello， 我是 Anna， 呢位系我先生 Hanson。 Hello， 我是 Hanson 啊，我哋翻咗嚟广州十年啦，我哋做紧时装嘅生意。 佢哋由经营买手店开始，逐渐建立自己嘅原创服装品牌。电视节目《港湾起跑线》今集节目全方位记录佢哋喺疫情影响下，由建立网店到接到第一笔订单嘅经过。《港湾起跑线》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0日。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今个星期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好挂住佢哋啊！讲真， 鬼屋演员啊， 系啊，因为上年啦，因为疫情就冇得玩啦。首先问你一样嘢先，你玩唔玩噶？ 我玩噶， 你年年都玩嘅。 以前去第头几次中学嘅时候去，坚惊嘅，我系蒙住眼行晒全程， 蒙着眼玩鬼屋， 因为好惊啊！突然之间咁样弹出嚟。 你记唔记得你嗰年大概系咩主题啊？因为年年都有唔同嘅主题噶嘛。 我玩过几年嘅，有一年就系中咩中古屋啊。 哦，舊屋村啊，香港舊屋村。 總之係有人飾演中式殭屍，彈下喺條走廊中間嘅。 係啦，係啦，係啊，係啊， 地下就有啲軟戰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咁另外有一年玩咧，就係同電影 crossover 嘅，嗰套係咪鬼域啊？ 哦，係啊，係啊，係 啊。 哇，嗰個有部 lift 嘅喎，係咪啊？ 哇，嗰個 lift 係我一生人永遠唔會忘記嘅裝置。 好大膽啊，波成！ 我唔知噶。 嗱，我首先要講一樣嘢嘅，我係堅唔玩嘅，因為我係堅驚極細膽。我人生當中咧，我其實數得曬噶。我中學嘅時候咧，嗰陣時學校係仲有嗰啲 Halloween party 嘅，當年仲要係講緊中一二左右啦。咁然後喺間學校玩啦，其實好雞嘅啫嘛。但系嗰阵时我系惊到咧，即系本身系谂住啲女同学约我一齐玩，跟然后唔知啊，嗰阵时唔识啊嘛，咁咪玩咯。跟然后开始游嗰间学校，夜晚你又熄晒灯嘅，都又要入女厕咁嗰啲啦。跟然后我话我不玩了，不玩了，跟住我惊到咧要个女学长带翻我落操场。我而家谂翻起我有真心 weak 嘅呢件， 即系啲嘢可以，我惊啊，姐姐 咁样啦。咁当时梗系唔识呢啲啦，当时就系纯粹得个惊字啦。跟住然后一数咧，已经系数到早几年咧，我同我老婆同埋一班 friend 去啦， 好多年咯。 系啊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古仔咧都系非常之深刻嘅。我今日嘅点歌咧，其实都好主要系环绕喺当年呢个古仔入边嘅。 好啊，咁呢个时候听阿斌写咗啲咩俾鬼屋嘅演员啊？咁如果你哋都有啲谂法嘅话，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话俾我哋听，留个言。有啲咩笑话想同鬼屋演员讲，同埋会拣只咩歌咧？我哋听阿斌嗰首歌啊嘛，同埋封信先啊。 亲爱嘅鬼屋演员。你好啊，你终于回来了。大大话话相隔了差不多成两年的时间，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虽然同你不是说很熟，甚至乎老实说我以前真的有点惊你的。不过人就是这么奇怪的了，有得见的时候不多珍惜，到了没得见的时候我又成日都心挂挂。其实我从来都唔多探你嘅，但系多数时候都系每逢过时过节啦，喺朋友嘅社交平台见到你哋一齐玩嘅片啦，同埋相啦，斋睇我就心满意足噶啦。唔好睇我平时好似好难玩咁啊，其实我好细胆噶咋。试过有一年咧，同一大班朋友入园探你哋。结果玩完一间屋之后，我就吓到话啊，不如玩过山车就算啦，好吗？当然最后我都好后悔玩过山车啦，搞到我老婆阿姐当时佢仲系我女朋友，好无人咁样陪咗我去睇鱼，而其他 friend 就继续兴高采烈咁样玩完一间又一间，谂起都真系几无人嘅。所以希望下次再见到你哋嘅时候咧，麻烦你哋高抬贵手，扮睇我唔到，唔好吓我啦。等我可以一路陪足啲 friend 全程啊嘛！最后咧，我就想送 Manson 张俊桥嘅 One More Game 俾你哋。反正今日唔知听日事，玩得一铺得一铺咯。 想到我头痛， 有虧欠，要時間修補，約好了我長高，你未老，然後多一夜可天真也好，猜不到，然後多一段可追憶也好，誰對著誰計分數計不到，等開始等結果來多一套，時間上早Wish you were here tonight. We could play one more game. 停下来最好拥抱，缺陷与美好，而未来最惊早退与迟到。随时就有新世界，不必说痛不痛，期望我仍能好。We play one more game， 然后多一夜可天真也好，猜不到，然后多一段可追忆。谁生不会老，信等得到，等开始等结果来多一步，时间上走。然后多一段先出走也好，道别太早，谁对着谁信不会老，想等得到，等开始等结果来多一步，时间上错， 听过有 Manson 张俊桥的 One More Game， 我想来多个资料提供，因为呢当年我咪被这个鬼屋吓怕的，但其实当年的主题很低 B 的。 是什么？ 是这个捉鬼敢死队。 那这些易入口呢？ 这个是很容易入口，但我都真的很害怕，没办法。 因为我刚才讲话讲我全部跟中学同学去，但玩鬼域那年呢我们又叫埋個 Miss 一齊去嘅，咁冇啦，你即係 Miss 咁一齊玩咪頂硬上啦。鬼域嗰、那個有個 lift 嗰個係我一生人都會記得，因為我覺得佢個設計其實而家諗翻我真係好佩服，因為佢入完部 lift 之後佢一個震動，開翻 lift 門好似去咗另一層咁樣。 但係其實係佢轉咗個圈嘅啫， 佢冇轉圈啊，只不過係嗱你當個 lift 門佢打開，你係喺 lift 門嘅可能左邊入去 ，OK， 跟住佢打開嘅時候佢開右邊，咁、 哦、 你就好似去咗另外一個地方。 OK， 哇，好勁啊！呢、這個設計，其實我覺得呢啲設計係真心值得欣賞嘅，因為我雖然唔玩啦，但我都好中意睇咧佢哋每年嗰啲主題點樣去設計或者啲場。 场景是怎样设计，因为我斋睇我是不怕的，我是玩先怕的嘛。 玩怕啊，因为刚才你听过设计好像很正嘛。 是啊， 最恐怖是什么？步梯震震震完，跟住好啦，准备要出去，一开门就有一个鬼屋演员冲入嚟，冲入个 lift 度，你冇得避喎，大佬。 好彩喺个，好彩唔系喺个 lift 入边咧转嗰圈，有个小朋友喺你后边，仲惊啊！ 我觉得入去惊，做设计嗰个系点解？你而家听下就会知啊！亲爱嘅鬼屋演员，你哋好啊！万圣节就嚟到啦，见到啲广告又开始宣传，唔知道你哋筹备成点呢？我见今年两间主题乐园都冇传统嘅鬼屋玩，可能对你哋嚟讲应该舒服啲啊，嗬？起码唔使屈喺间屋里边成晚啦，啲衫出晒汗又冇得换，应该都几臭噶。可以喺户外周围走下，唞下气咁啊嘛。其实我曾经都哎呀叫做。是同你哋系行家啦，因为喺中学嘅时候，我都有搞过联校嘅 Halloween party， 嗰阵时就将成间学校变成鬼屋，喺唔同嘅班房咧就会 set 一啲 checkpoint 做任务啦。我当时嘅岗位咧就系安排嗰啲游魂野鬼喺学校唔同嘅位置嗰度扮演咩角色啦，点样样吓人。嗰阵时我仲有个谂法。觉得其他嘅工作人员包括埋我啦，就算我哋本身唔系要扮鬼，冇 dress up 到，净系着住校服，拎住对讲机行嚟行去都好，都要随时保持吓人嘅状态，咁啲人嚟玩先可以维持到个气氛噶嘛。我仲记得嗰晚有一下，我喺楼梯嗰度准备行落去。某一个 checkpoint 要处理一啲问题，而迎面呢走廊嗰度就有班同学企咗喺度玩緊，佢哋离远见到我其实已经吓一吓㗎喇。咁当然我都系啦，成间学校黑面咪暗晒，无端端见到一个人行都驚啦。然后嗰一刻我脑里面唔知点解觉得我要上身，即刻扮鬼，我就耷低头企定咗喺度。当我听到佢哋好大声咁样问，哇你望下嗰边，那个是鬼还是工作人员来的？那一刻我就突然抬高头加速冲埋去他们那里，吓到他们尖叫。这一下我真的很有成功感的。成日觉得做演员要靓仔有型，那自问自己不是这一种人，那所以都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了。但是想不到在鬼屋那里做演员呢，反而我的样子有优势。你想想，靓仔嗰啲要用好多时间整到自己个样鬼五马六啊，整到自己个样有几恐怖，有几衰得几衰。但我呢唔使化妆，唔使换衫，都已经够惊吓咯。哇，嗰下我个世界即刻充满住希望啊！所以我觉得做鬼屋演员啊，最紧要个人有灵觉，咁成功机会就会大啦。你哋睇下我就知啦。不过咁。虽然我好 enjoy 客人都好，有一年甚至乎谂过报名去成为你哋嘅一份子，但我真系太惊鬼啦。始终唔同喺自己学校嘛，喺嗰啲主题乐园人生路不熟咧，点知会唔会你喺客人嘅时候，后面俾啲真鬼吓翻转头噶？呢啲嘢都系唔好搞我，留翻俾你哋啦。希望你哋今年一切顺利啦，夜晚小心后面啊！细个扮完鬼，啲自信心翻晒嚟嘅波成常。 声声叫尾，不过我身躯。想说的说，这叫念家直率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制劣根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 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踪未拉近，尖发哥可会被抱紧，不过谁也会担心，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暂时养分，暂时纪念品，风霜丑角只有放松的勇敢，喂，专在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气，没要是可遇不需及我指教，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风也绿沉，尖发哥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踪未拉近，尖发哥可会被抱紧，谁又会担心，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岩蚕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莫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创新，尖八角转变做细菌，给世界爆气没不忿，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住一生，尖八角将会被抱紧，不怕尘世失分，谁人愿靠近，谁人亦震撼，明日便会忽然成真，再没古怪人，南站地方音沉到我肉身， 听过有黄海日嘅呢一首《尖八角》。 耶，咁啊，睇一睇我哋今日收到嘅一啲点唱啦。 有一个好中意， 系 message， 佢叫 Jason 啊。 OK， 佢话听完我 系啊 ，Jason Chan 啊嘛。 唔系 ，sorry， 吓亲人添，对唔住。 之后佢话听完我哋讲嘅有同感，佢话佢咁多年冇入过啲鬼屋嘅。因为他说坚惊，他成日觉得有一种入了去之后会出不回来的感觉。他觉得不是怕被那些鬼屋演员令他出不回来的，而觉得鬼屋演员 迷宫， 鬼屋演员背后真的会有那些东西，他说。 哦， 因为黑咪蒙看不到。 不讲呢一句我以为他说入医院了入了去出不回来，猜touch wood。 所以呢他点了这首歌，既然你都这么坦白，我们播起就是有 Saran 的之前的拍档叫猛鬼街。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海关与内地执法部门联合采取联合行动，打击走私龙虾，侦破三宗海上走私龙虾案件，拘捕13人，检获大约5300公斤来自澳洲的怀疑走私龙虾，估计市值大约420万港元。海关同时搜查全港10间涉嫌故意虚报或漏报澳洲龙虾进口量的进口商，拘捕7名怀疑主脑，案中未有申报的龙虾澳洲龙虾重量达到228吨，市值大约1亿8000万港元。海关话，去年十月，内地对澳洲龙虾采取新的检验检疫规定，澳洲龙虾11月停止输往内地。面对庞大需求，走私分子千方百计走私龙虾往内地逃离。海关又话，本港龙虾进口商由过往大约50间，过去几个月大升至大约80间，因此海关深入研究调查。警方拘捕一名49岁男子，他涉嫌与国庆日横头磡村有国旗被烧毁的案件有关，他正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案发在今个月1号，有市民报案指横头磡村宏富楼对出行人路有20支国旗跌落地面，部分国旗有烧过的痕迹。东九龙总区重案组人员深入调查之后，今朝在黄大仙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侮辱国旗、刑事毁坏和纵火。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内政部发言人说，南部城市坎大哈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在星期五礼拜期间发生大爆炸，造成重大伤亡。俄罗斯传媒报道，至少25人死亡，20多人受伤。有外电引述医护人员说，爆炸导致最少16人死亡，30多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朝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天气稍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有意外，今日加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噶。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展有意外，龙尾观塘码头。隧道情况，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东行去湾仔北，因为车多，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提提大家啦，荃湾工业区一带嘅交通咧，而家系非常繁忙，影响到荃青交汇处一带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严重挤塞嘅。咁呼吁翻咧揸车嘅朋友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可以嘅话咧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我86岁打了新冠疫苗了，

每个星期都会揀嚟唔同主题嘅电子音乐啦，做个 mix 嚟送俾大家嘅。而今日嘅呢一个 mix 咧，即系嚟自一个国家嘅一啲电子音乐人，而呢个国家就系瑞典啦。点解无端端会揾到瑞典嘅音乐人嚟做呢个 mix 咧？试完 Tomorrowland 呢一个过往大家都会去听过嘅电子音乐节啦。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品牌，有自己嘅 radio 啦。咁之前就有一个瑞典州啊，就用嗰个星期介绍瑞典电子音乐嘅一啲历史啦，里面有一啲电子音乐人嘅，所以今日都揀嚟一啲喺呢一个州份里面咧有介绍到嘅音乐。佢哋喺呢一个星期里面亦都搞咗一个投票，就系、是、叫大家选出咧100首。大家好鍾意嘅嚟自瑞典嘅电子音乐。今日就喺里面揀咗一啲特别 mini 系啦头十位嘅一啲作品嘅。首先第一首啊 ,Piano 啦，之前喺呢个 Piano House 嗰集呢都有播过呢一首作品嘅。嚟自瑞典嘅音乐人叫做 Eric Pride。一个嘅 Top 100嘅嚟自瑞典嘅电子音乐当中咧，有啲名字都会系同 Eric Pride 有关嘅，例如一个叫做 Cyrus D 啦，一个叫 Pride 啦，其实都系佢嘅分身嚟嘅。特别 Cyrus D 咧，都系一啲比较偏 techno 嘅作品，其实都系 Eric Pride 所做嘅一啲电子音乐嚟嘅。而听下呢首嚟自 Otto Knows 2012年嘅作品 Million Voices。呢首我都唔知道原来嚟自瑞典啊，即係之前可能你会去啲 club 啊或者电子音乐节呢都会听过呢首歌，当年係好红。而喺某啲串流平台佢嘅 streaming 嘅数目係达到1亿咁多嘅。 想听过 Autonose 嘅 Medium Voices 咧，就喺呢一个排名榜当中咧排到第九位嘅。而听呢一首 Runaway 咧，就嚟自 Galantis 嘅。Galantis 啊，呢一首2014年 Runaway UNI 嘅作品咧，其实佢哋啦就系嚟自瑞典嘅二人电子组合。虽然呢首歌咧就排名系23嘅啫，咁但系佢哋嘅歌咧系 hit 嘅。呢首歌当年都有提名过58届格林美嘅 Best Dance Recording 啊。嗰首 Runaway 收录咗系啦 ，Galantis 咧佢哋第一张嘅专辑《Pharmacy》里边成为主打歌，2014年推出嘅作品嚟嘅。啱啱听过呢一首啦，就系、是、呢个瑞典制造 Top 100，上面排到第10位，叫做 Sick Romance。 創作嘅朋友咧，其實 Avicii， 但係當年咧喺2010年嘅作品咧，就以佢嘅本名 Tim Breckling 咧推出。而至於講到 Avicii， 一定要數到聽緊嘅呢一首，喺呢100首裏面排到第二位，都係佢成名作之一，叫做 Levels。段咧一个 vocal sample 嚟自1962年一首 gospel inspired 嘅作品 ，Etta James 嘅叫 Something's Got a Hold on Me。其实啱啱嗰段嘅 vocal 都有好多唔同歌都有用过嘅。呢首啦，旋律系咪好熟悉啊？嚟自2012年 Reload 呢首叫做，我哋嘅朋友有 Sebastian Ingrosso 同埋 Tommy Trash 嘅。 剛才 Reload 呢唱的位朋友 John Martin 其實都是瑞典人來的，而聽這首 If I Lose Myself 呢，得主唱的朋友就是 One Republic 了，你可能會好奇那關瑞典什麼事呢？ With the sun， 因为就是这个版本 Progressive House 的版本呢，其实个名字就叫 Alesso vs One Republic， 其实就是一个 Alesso 的 remix 版本，而 Alesso 就是瑞典的电子音乐人。Remix 版本有提名过呢个格林美嘅 Best Remix Recording 啦，而最后揀嚟啦呢一对真係瑞典嘅代表啦 ,Swedish House Mafia， 2012年叫做 Don't You Worry Child 嘅呢一首电子音乐作品。There was a time, I met a girl of a different kind. We ruled the world.Thought I'd never lose her out of sight. We were as we are. I think of her now and then. I still hear the songs reminding me of a friend. Upon a hill across the blue lake, that's where I have a first Yeah!